你也不用说需要我 这样啊。 Money down on my fate, keep my passion over these fates. Down that love avenue, your latitude, all I need is that taste, taste. On the edge, off the fence, follow me way off the grid. GPS way off the ledge, with movement for all the heads. Breaking every law for this, aim for greatness and I won't miss. Gotta raise that fist, on the edge till my people lift. What?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Yourself on it. 会担心能不能找个签名， 听从我决心， 家人都不太相信，还是我去做生意， 爱情没有 意义，家人都认命， 当明星没有这么容易，除了实力还要有运气，把秘密给你酝酿风气， 其实真的要勇气， 原来是东方神起， 我们不想再起，就算遇到了我们还是小秘密， 原来是东方神起， 我们不想再起， 虽然不能神奇，但是我们很神奇， 原来是东方神起， 我们不想再起， 就算遇到了我们还是小秘密， 原来是东方神起， 我们不想再起， 虽然没那么神奇，但是我们很神奇。 剩下你也足以让我为你坚持下去， 哎呦或许 我 hello 你不认识我，我叫做金浩， 我叫做单头， 许多年以后我推到幕后， 叫我带小孩自己要加油， 请你别

me wait on ya. But baby, I can't wait all night. I go through pictures you sent my phone. Oh, stop tempting me, you know what I want. I wanna make up. Girl, I can't lie. I'm just a sucker for a cold-hearted lover. You make me suffer. You make me suffer. Don't keep me waiting. You should come over. Whoa. Don't make me suffer. Don't make me suffer. So here we go again. It's like I'm caught under your spell. You're wearing black magic. Well, baby, don't wear nothing else. When I open up this door, don't you play. Ain't no other man gonna make you feel the same.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

有人会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在一次 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当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

他们好看的意义。我还想跟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我还要吹到窗外，我已经虚度了时间，它经过我疲倦，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

秋，树满枯竭凋落，微风洒悲奏。 闭上

那些话就请你忘了吧。 就是你，就是我，回到